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今天是星期六，很多朋友都选择在家里呢度过愉快的周末哈。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和家有关的，也从 C 罗重新回到了曼联，重回红魔说起。我们聊一聊，您什么时候最想家呢？ 哎，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诗词讲的是都已经比如说70-80岁了再回到家乡，但是在足球场上 C 罗这个年纪35-36岁的年纪，其实就相当于是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最后的时光，他能够回到曾经他梦开始的地方，就是曼联队啊，这的确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啊。 是的，18年的时间 ，C 罗也是从一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成长为世界巨星，光环加身的这么一个大师级别的人物了。那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相信 C 罗是非常高兴的。而且这个曼联的球迷啊，昨天我在这朋友圈就看见了不少曼联的球迷开始不断的刷屏， 哎，是 开始各种催泪弹就上来了啊。 本来以为曼城就是曼联的同城对手是最大的可能性，这没想到曼联这个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啊，这时候一点风都没透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昨天晚上的体坛夜话，我跟天英在聊到 C 罗的去向的时候，还真提到了曼联，就是天英也跟我说这个啊，他个人觉得曼联是非常有可能的。然后当时我也说了，哎，我觉得曼联好像是如果能回去的话，那将是一个这个人情味与商业足球的一个最好的结合。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英给我发信息说，康乐你看没看着 C 罗官宣了？结果我是刚睡醒一看，哎呦，刷屏了。 那你这个起的也够晚的哈。确实昨天呢这个刷屏了之后啊，大家都开始讨论起了 C 罗如果回到曼联之后，世界足坛的格局又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接下来新的一个赛季里边哈，这个世界足球呢又会有哪些精彩的比赛上演？哪些佳话会再次传出？这也让整个国际足坛呢去添了很多戏剧性哈。我相信这个剧本也不带这么写的。谁能想到今年夏天国际足坛发生了这么多的巨变呢？ 对呀，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说说 C 罗回家重返曼联。那各位也说一说，什么时候是最想家的时候？ 哎呀，也有感触哈。 想家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最想家的时候呢？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来互动交流啊。 哎，我现在看见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打招呼了，家里人还有燕林、宝姐姐、5434啊、是网之辉等等的，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哈。今天的话题有点悲，风中的旅行说， 并不悲。 对，我觉得并不悲，就看您怎么想了。 多开心的一件事啊！说说什么时候最想家？这回家的事儿，回家是一件好事儿。 嗯， 有首歌唱的嘛，这个常回家看看，当年 常回家看看， 对啊， 回家看看 啊，当年春晚最火的一首歌就是回家啊，就像 C 罗。他回家回到曼联，他总会有一种安全感。 嗯 啊，在别地方踢球，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如果达不到对方球迷的这样的一种高的要求，他可能会被喷。 嗯 啊，但是他想在职业生涯的最后这阶段啊，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他当年就是在曼联，可以说是成为了世界级的球星，而且曼联当时的这个老爵爷福格森，当时的主教练，对他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的呀。 嗯，没错，就像我们平时在外边工作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这个北漂的、上漂的、广漂的，还有深漂的等等哈，我们在外打工的人出去工作的时候，总是内心呢会抱有一丝紧张感啊。或者说呢，是有一些这个使命感在身的。但当我们一旦回到家了，我们就会把身上的所有的负担都放下来，去享受生活，享受当下我们所做的事情。 对， 有的时候反而就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了。 确实是因为家，它给你有各种各样的温暖，有一种安全感，而且最重要的，它有一种归宿感。 嗯， 我相信 C 罗他回到了老特拉福德之后了，他踢球。在老特拉福德享受万众的欢呼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梦回十几年之前，在这一块场地啊，就是他年轻那会儿，他年轻那会儿还不叫 C 罗呢， 小小罗。 对呀， 刚出道的时候， 他那个头型也不像现在是板寸的倍儿立正头型，那会儿是来小卷卷的那种。 嗯 啊，当时他年轻那会儿身材不像现在是这个魔鬼筋肉人的这样的肌肉男，当时还略显得有一点稚嫩的感觉。当然当时也是很帅了， 嗯， 就是很粉嫩的，但是现在已经是经过了世事沧桑，什么荣誉都拿到了，作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足坛的老男人， 嗯， 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了。 我就记得那会儿大罗、小罗、小小罗啊，当时还有人说呢，这个他们老罗家终于来了一个长得帅的了，确实是这样啊。也希望 C 罗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之后呢，可以更加的放松下来，继续来给所有的球迷、全世界的球迷奉献精彩的比赛 啊。是， 当 然说起这个足坛的长相，我得多说一句，夏萌，你刚才说这个小罗和大罗长得不好看。这个就是可能在很多球迷的眼中，他俩就是算是颜值担当了 啊。因为谁说小罗好看，站出来我看看。 肯定有说小罗好看的，因为这个球技的加成实在是太强了。 不行不行，这好吧，这我审美无力。当然了啊，每个人都对这个审美都是不一样的啊。 对，就是你说他俩长得磕碜，如果在前几年他俩最火的时候，肯定有 N 多球迷出来喷你。 我不信。 现在 我真的不信 啊！现在他俩退役了，稍微好点了，我觉得是。 然后大罗变成肥罗之后，肯定更没有人喷我了吧？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聊啊，说一说回到家里什么时候最想家。我刚刚还看有位朋友说，一年到头啊都挺忙的，也就过年那几天能够回家陪陪家人。 嗯， 我是曼联。 对， 是，逢年过节的，好像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回家了啊。 对呀， 家要是近的话呢，周末的时候可以回去看看，或者就算是家在北京的朋友哈，其实平时工作忙啊，想回家去看看父母，也不是天天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了，尤其是当自己有了小家之后。 对， 嗯， 这边还有朋友燕林说了，这个从青涩到成熟，他也展现了一张 C 罗，就是小小罗当年的那个青春的样子啊，脸上全是这个胶原蛋白啊，头型都是各种各样的飘逸的这种啊中分啊。啊，包括有点像， 发了这个好帅啊， 是 有点像小贝， 对，小贝的那个头型，嗯，就那个时候非常流行这个，稍微长一点点的头发，上面来点头发帘， 哎，对， 然后弄点发胶什么的， 再染个颜色，调染一下， 对，所以说 C 罗已经回到了他认为是他的家的地方，就是曼联啊，回到了老特拉福德，真的是啊，就是家，他会有一种永恒的魅力。 嗯， 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做 快乐的小王子他说了，家永远是令人向往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渴望的温暖和爱呀。 嗯，宝姐姐也说，疲惫的时候想回家，因为那里就是避风港，有收获的时候也想回家，和家人分享，快乐加倍。 是啊，就像刘德华华仔当年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回家真好啊。 嗯，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 让每一个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当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操，而多么荣耀，我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这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电话不停在吵， 老板不停在闹，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个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操，而多么荣耀，我那么骄傲。 这边哥大爷说了，他回家就想吃猪肉茴香馅的饺子的时候啊，啊 ，C 罗回到老特拉福德是不是也就耗着那一口英国的薯条啊？ 炸鱼和薯条，嗯，笑口常开这位朋友给我们总结了啊，他一般会想家的时候的一些情景啊，他说，当我独处的时候。嗯，有的时候夜深人静啊，顾着难眠的时候就特想回家。还有就是每逢佳节，当朋友一块聚会结束的时候，哎呀，那种空虚一下就会填满自己的内心。还有就是当工作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艰难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向谁倾诉的时候，就很想回家啊。还有自己生病的时候，还有就是现在父母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嗯，现在就更想回家了。 而且在外边受了委屈，一旦回到家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啊，这是一个让自己回家马上就是元气满满了，好像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无论你在外边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委屈啊，一旦回到家里了，你就会觉得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啊。所以家还是一个非常治愈的，就指心灵方面的这样一个港湾啊，就像刘德华这首歌所唱到的，是吧？ 也希望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啊，什么时候最想家呢？是我们遇到高兴的事了，遇到伤心的事了，或者说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您会想回家呢？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把一整天 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个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哎，我觉得这句特别好，就当回家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多么的重要。 嗯，就是你的，尤其是妈妈哈，妈妈这个角色就围着你不停地问东问西问长问短的时候，哎呀，你一下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了吧。 没错， 不管我在领导心中是什么样的，我在我妈妈心中永远都是最可爱的。 对，排位永远都是 number one 第一位。 嗯， 啊，尤其是妈妈会问你啊，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换着法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的时候， 嗯嗯， 啊，你就会真的是觉得就像这首歌所唱的， 嗯， 一种温馨啊，真的好。 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个细胞忘掉烦恼。 另外就是人在社会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你的面罩啊，啊，回到家里边都给摘下去了，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所以说回家真好啊。欢迎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态势。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零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0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也减少了2例。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疫情防控的情况呢一片大好，那么中秋和国庆咱们还能正常出游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专家就建议说完全可以出游的，但是出游还是要做好攻略，不是上哪玩的攻略，而是呢疫情个人防护的攻略。这个攻略包含了3件套、5还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维持个人卫生。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得遮，而且双手还得经常洗，门窗还得尽量开，这些呢是帮助我们做好个人防护的重要措施。那今天已经是8月28号了，相信很多朋友也在准备迎接接下来的11假期，是不是趁着这个假期我们也都能够回家看看呢？ 是的，常回家看看。另外为您带来的是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的规划，规划提出7项重点任务：一是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二是强化创业带动作用，放大就业倍增效应；三是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增强就业保障能力；四是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五是推进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六是优化劳动者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收入和权益保障水平；七是妥善应对潜在影响，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的相关风险。规划从5方面完善支持保障措施，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强化资金保障，提升政策效果，鼓励探索创新，认真组织实施。 继续来关注新闻。抖音安全中心今天发布了抖音关于开展财经内容专项整治的公告称，为了落实国家网信办和北京网信办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要求，从现在开始，抖音开展财经内容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整治违法发布财经新闻、歪曲解读财经政策、唱衰唱空金融市场、充当黑嘴博人眼球、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等行为，净化网络环境。专项整治期间呢，抖音将会根据整治要求围绕8个方向进行重点治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胡评妄议、歪曲解读财经方向的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等等。 那第二方面就是毫无立场、不加判断的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财经领域热点的报道评论等。第三，散布小道消息，所谓揭秘、重磅、独家爆料，知情人士称为名进行的渲染、炒作，甚至造谣、传谣。第四，就是转载合规稿源财经新闻信息时，恶意篡改、断章取义、片面解读等等标题党行为。第五，则是充当金融黑嘴，恶意唱空或者哄抬个股价格，炒作区域楼市的波动，以及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第六点则是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威胁恐吓。第七点呢，包括了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第八点包括了未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财经专栏账号等等。 暑期临近尾声，放假的孩子们正抓紧享受轻松又难得的课外时光，但是沉迷手机游戏的孩子们却紧盯着电子屏幕，打起了通过租赁账号绕过游戏防沉迷系统的主意。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网上活跃着大量的游戏账号出租平台，虽然部分的平台设置了实名认证环节，禁止未成年人来下单，但是多数平台仍可以场外交易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轻松地租到账号，并让游戏厂商的防沉迷系统是形同虚设。对于游戏租号的行为，腾讯、阿里、网易、搜狗等多家游戏企业均在旗下的游戏的用户协议当中强调，未经企业许可，禁止将游戏账号销售、出租、转让或共享给他人。而对于各相关部门而言，要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落到实处，也需补齐租号等明显的监管漏洞，加大对违规网络经营者的处罚力度，形成震慑效应。 当地时间8月27号，国际军事比赛2021海上登陆项目第三个阶段求生赛开赛，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五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比赛。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国参赛队勇夺第一名，俄罗斯和伊朗参赛队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求生赛是陆地分队急行军越过10个障碍之后迅速投入障碍，对对敌登陆兵力进行射击、救护、己方伤员的比赛。今年求生赛第一次将陆战班调整为陆战排赛，那么赛程呢增加到了4.6公里，赛道位于滨海山林地带，还增加了比赛的难度。 而从明天8月29号开始，1号线与8通线实现跨线运营，乘客在四惠站和四惠东站无需换车，就可以一趟车坐到底。为了实现跨线运营，今天晚上地铁1号线、8通线会提前收车，出门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具体来看，1号线的四惠东站、古城站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均提前到了晚上10点，8通线环球度假区站的末班车是提前到了晚上10点，四惠站末班车是提前到了晚上10点半，1号线和8通线的其他车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今晚回通州的市民朋友们，在1号线换乘8通线时，需要在晚上10点半之前到达四惠站，才能够赶上8通线的末班车。而8通线换乘1号线的乘客，也需要在晚上10点之前赶到四惠的东站，才能够赶上1号线的末班车。 我们来关注垃圾分类。今天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第二个垃圾分类3个21天习惯养成日启动，各社区深入开展家庭轮值活动，发动每家每户开展统钱值守工作。同时，街道行政执法力量走进社区，面对居民不规范投放垃圾，先进行劝阻，再对进行书面警告，最后呢是开出罚单，将会进行50到200元的罚款。 继梦龙双标事件之后，哈根达斯月饼广告也翻车了。近日，通用磨坊贸易有限公司新增行政处罚信息，处罚事由是哈根达斯对部分的月饼产品的外皮的成分表述说是均含巧克力外皮，但实则是使用了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外皮。上海浦东新区的市监局对其的处罚结果为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罚款10000元。那么网上不少的网友朋友说了，10000元的罚款是不是太少了呀？那么什么又是带可可脂呢？这是脂肪的脂，这种做法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 代可可脂和纯可可脂的这个价格差异其实是很大的。通常来说，代可可脂的成本只有纯可可脂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据业内人士透露，代可可脂里边有反式脂肪酸，对人体的健康没有益处，所以不建议食用含有代可可脂的相关产品。最贵的这个冰淇淋月饼现在可能是卖到了每盒将近1288元，堪称是冰淇淋界的这个战斗机了。主打产品是冰淇淋，一个球就要卖几十块钱呀。 哈根达斯进入中国也有很多年了，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个牌子，非常贵，就给你好像能卖到60-70块钱一个球吧。吃一次的话也觉得，哎呦，这太享受了，这么贵还居然不用纯可可脂，实在是，我再也不吃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奶茶的事儿哈，我们经常能够在奶茶的这个外包装袋上看见两个小时内请饮用完毕的提示，当时我还觉得是不是因为两个小时之后这冰块就化了，然后影响口感不好喝了哈。对此呢，上海市消保委就对奶茶多久喝完这个问题叫起针来，购买了不同品牌的4款不同口味的限制茶饮，我们就都统称为奶茶吧。就请专业机构检测奶茶里边这个菌落总数数量的变化情况。那据了解呢，他们选购的这4款奶茶口味分别是霸气葡萄玉油柑，还有波霸奶茶、奥利奥蛋糕奶茶以及燕麦奶杨枝甘露。送达之后呢，当场先喝掉一半，然后就请这个相关人士呢去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在喝过的4杯奶茶当中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燕麦奶杨枝甘露的菌落总数增长速度是最快的。2个小时之后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毫升3300，4个小时之后呢，就达到了每毫升6.5万，6个小时之后呢，又翻倍了。那么在这个落菌总数的绝对值上呢，用料相对复杂的像奥利奥奶茶呀，还有波霸奶茶的数值就更高了。检测也发现呢，用料相对清淡的饮品，这个菌落总数相对要少一点。上海市消保委也对未开封奶茶的保存时间是否更长一些的问题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呢，即使没有开封过的奶茶，菌落总数呢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的增长。所以在这里要就提醒大家，奶茶包装上写的请于2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就开始计算的，而不是说这个快递小哥送到我们手上才开始计算的。所以大家还得注意一下奶茶的制作时间。一般来说呢，外卖送奶茶也会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差呢。 对啊，所以这些饮品都是尽量赶快就喝掉是最好的，最营养也最卫生的。你包括一些果汁类的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酸奶类的别您喝了一半了放冰箱里以为就能怎么着呢但是因为人的眼睛我们看不着细菌啊等等的微生物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加小心。另外，根据安徽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的相关消息，2019年11月30号晚上7点许，安徽省蚌埠市某艺术学校的培训老师高某等人在学校组织全校应届考生开动员大会，并在会上暗示在场学生可以携带2部手机，一部上交，一部留用，如果被发现就说是看时间用，还称8点开始考试，8点之前把考题传出来都不算作弊等等。在2020届普通高校招生艺术专业课省考开考的当天，许多学生是根据高某的暗示将手机带入了考场。曹某某等考生利用携带的手机将考试的试题拍成图片发至学校的微信群内，后被告人高某等7人根据自己的专长分工合作，将关于本次考题的步骤图、成品图等等呢，是发到了微信群当中供考生参考和答题。法院经审理认为，7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被告人高某等7位教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8个月不等的刑期。 今天圆通在自己的内网发出了关于调整全网派费标准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自2021年9月1号起，揽收的快件派费支付上调每票0.1元，用以提高快递员的收入，各加盟点呢是不能够随意截留的。同时，中通也于昨天在内网发出通知，宣布自9月1号起，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涨0.1元，上涨的派费呢将直发到派件业务员手中的APP 当中， 全国所有的中通网点现有支付业务员的派费标准不得下降。 好的，为您介绍了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我们再回到话题的讨论。今天要说一说 C 罗回家重返曼联，各位也聊聊什么时候是最想家的呢？这边说到了 C 罗，看到冷飘雪他说了，还不知道 C 罗在曼联要穿多少号的球衣。 哎，我们这个问题呢，稍后会在体育部分当中哈，跟大家去进行一个解读的。 是，他猜了说，七号现在好像不太可能，因为七号是卡瓦尼穿的，而且呢，据说现在换号啊，这个赛季是不太可能了，人家都已经截止了。否则我觉得是卡瓦尼应该有这样的度量，说让出来这个七号给 C 罗， 也好像说让了也没用，人家官方也不同意。 对对，今年就肯定是官方不同意了。但是我的意思说啊，未来肯定有可能会让一让的。 是是是。 这位冷飘雪也说了，他猜是四个七啊，是28号 啊， 梅西是30号，是3个10啊，俩人都说是自己进一线队的这个号码也属于是一种不畏艰难不忘初心的表现吧。 七啊，炸啊！我今天还看见说，为了他拿到七号，可以把这球员给卖出去，太腹黑了。 卡瓦尼啊， 对， 不用卖，换一个号就行。这个， 来看看大家什么时候最想家哈。我这边看到一个朋友叫贤东，他说过年过节的时候最想家，还有就是心情不好，尤其是自己生病的时候，就特想念能够回家，能够吃到妈妈做的饭。 是。这边还有新蛋呀，说受委屈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家。是啊，在外边受多大的委屈，刚才我们给您放的这首歌《回家真好》啊，一回到家，把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面罩都摘掉。 对 啊，你是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 嗯， 在家里边没人能给你委屈受。 我想起来，我前两天有那么一个瞬间特别想家。 啊， 这不是最近天凉了吗？有的时候晚上傍晚的时候会下一场雨，然后回家，咱们晚上7点下了节目，我不就是回家了吗？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尝试绿色出行，就是骑我的电动车回家。 是， 就那天下完雨。回家的时候呢，穿的也比较少，穿了一个也是长袖吧，但是那长袖口特别大，这一骑车车速一上来之后吧，这个风就从你的这个袖口就开始往里钻，然后从左钻到右，你就让你自己的衣服吧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通风的效果 啊， 一兜风了嘛，啊，当时把我给冻的呀，我就在想，哎，裸奔的人是不是就这种体验呢？我想，哎呀，我赶紧要是能回家就好了。我到家的第一件事，我就给我自己穿件毛衣。就那一段时间吧，那么一个 moment 的时候，是特别特别想家的。 是 穿少了 啊，穿少了，就是家里的温暖，是吧？ 对。哎呀，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什么时候想家？就是比如说在单位啊，遇到了一些委屈的时候就想家。还有自己生病的时候，一个人在家想倒杯水都有点困难，这个时候呢，就想回到妈妈那儿去。 奶茶三分糖他说了，有一说一，好像真的是每次到饭点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家呀。 没错， 确实这个回家呀，他这个不只是到饭点您就能吃上热乎的饭啊，这个妈妈爸爸给做的好吃的饭。而且这个饭的滋味跟在外边吃的是截然不同的，什么饭店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个大厨他这个再高明，再是米其林几星级的大厨，跟家的味道还是没法比的。 没错，还有朋友说在这个异国他乡，尤其是受了委屈的时候，就特别想回国，特别想念祖国那个时候。 是。 还有幽莲王子说工作的压力有的时候呢就淡忘了我对家的关心，往往到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吧，才想起来哟，好像对家人的关怀越来越少了。 哎，EC 也说了，这个最想家的时候一定是乡愁的时候啊，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啊。 6645还说受凉第一时间得洗个热水澡，喝杯热的饮料是最好的。谢谢你的关心。宝姐姐也说家是一本用爱编写的书，它可以让人阅读一生，温暖一生，感动一生。一个和睦快乐的家总是充满祥和快乐的气氛。宝姐姐相信你们家也一定特别的热闹祥和，对吧？ 思雨他也说了，傍晚时分特别是看见窗外秋风扫落叶的那一会儿，就会非常非常的想家。总之啊，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饿了，总结一下饿了的情况啊，受委屈的情况，夏萌也说受凉的时候就想 回到温暖的家。 总而言之，就是人不痛快的时候就想回家。 对，或者说是想要拥有一种所谓的安全感， 嗯， 想要被重视的时候，总会想起您最重要的家呀。我们今天的话题通过 C 罗回家重返曼联来说一说各位什么时候最想家。今天陪伴各位的是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俩小时，我们陪着各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回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6分，在这一舒缓的音乐回家的衬托之下，我们还是要跟继续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呀。C 罗回家重返曼联，说说什么时候最想家。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啊，耳边这首曲子太熟悉了。 是， 每次说到想家呀，或者想念亲人的时候，哎，这首曲子就会放出来。 啊，更加熟悉的是，每到超市还有15分钟关门的时候，这首歌肯定会出现。 没错，就是催着你赶紧回家。 对，还有就是健身房还有一个小时要关门的时候，这歌也大概率会出现。 哦，健身房也放这个歌呢？ 对啊，意思就是赶紧的，您啊，该收拾收拾， 该洗完澡回家了啊， 准备下班了。 嗯。 风中的旅行说了，这个萨斯克斯的曲子回家，上学那会儿每天下午的5点是图书馆的音乐， 嗯 啊，这是下班的必备音乐。 没错，还有山居月晓也说这个，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你们刚刚听了，你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什么场合、什么场景之下、情景之下想回家，总结一下呢，就是第一孤单的时候，第二心累的时候，第三困窘的时候，第四想念亲人的时候，第五为家忧虑的时候，第六就是成功喜悦的时候，第七呢是怀念和家相关的往事的时候。 是， 哎，我觉得总结还挺全面的哈。 家是牵涉到您情感上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真的。这边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这个七七家的严小七，他说我太恋家了，不让我回家我就好想家，考学还专门考回来了，是太想自己的父母了。 嗯， 另外这边也看到了林佑佑，他说了，可能是工作生活不顺心的时候，就最想的是自己的妈妈， 嗯， 想要妈妈的安慰和抱抱。现在都很好，想的是妈妈爸爸做的这个辣味儿，这个烧腊做的肯定挺好的， 嗯， 啊。他说想跟爸爸妈妈未来一块儿吃年夜饭啊，也尝一尝他最新练就的厨艺呀。 哦，还有魔鬼轻浮在微博这边说，我之前有过一阵子。去欧洲出差啊，时间还挺长的，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吃不惯西餐，想特别想回国，那个时候就想念家乡的菜肴。 嗯，是，可能这行李啊也是有限的， 嗯， 就带了这个 几瓶老干妈。哎，老干妈在这欧洲应该能买着， 都能买的，就是肯定比咱们这儿要稍微贵一点嘛。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自己从国内带过去的话，还能顺道带点榨菜呀、方便面啊什么的， 对呀、 啊，馋嘛。 尤其是这个父母给做的这些小菜， 嗯， 比如说什么那个自己腌的咸菜什么的，给您带上一小包。那个，如果您在异国他乡尝到这个口味的话啊，当时真的就会觉得一切的苦都值了。 嗯，风中的旅行说，刚才那位听众的总结，我再提炼一下，就是当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想家 啊。 哎，无论是往好了变，还是往差了变，总而言之，有波动就会想家。 对，家是你最好的一个港湾，同样，家也是你最好的一个。在获得成就之后，首先你第一个想要告诉的对象就是你的家庭的成员， 嗯， 这是充满了一种爱的联系啊。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心淡，他说了受委屈的时候特别想家，这个刚才有朋友已经提到了，就是大家尤其是作为成年人啊，在这个社会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这周围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顺心的时候，所以你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这个时候除了你的这个所谓的闺蜜好哥们儿之外，我认为啊，最好的倾诉对象还是你的家人啊，包括你的父母，他们能够百分之百是站在你的这个角度和站在你的立场上，反正我是一般遇到什么委屈的事儿都愿意跟自己的父母来聊一聊、 哦、那你还贴心的，因为很多男生吧都不太愿意和父母去往深的聊，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吧。哎，但我觉得你这还挺贴心的。 对，应该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不跟你的父母把最直接的一些所谓的心理的变化说出来的话，长久了会隔心的。 嗯，我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属于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就是太难受的事儿吧，就说出来可能会让我妈也更难受吧，所以还是就别说了。但是不高兴的事情会跟她分享，不高兴的事情呢、嗯、我会找一些高兴的事情来故意和她去聊聊天。 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也是稍微的筛选某一些， 好好好， 也可以跟她说聊一聊， 听你的意见啊。 因为父母啊，他总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就甭管我们长得多大，比如长到五十了，在父母的眼前我们还是个小孩，真的是这样的。他们希望能够你告诉他们你的这个困难忧愁，然后他们给你一点这个建议啊等等，可能不能够直接的帮助上你，但是我相信父母他是有这样一颗心的。 嗯，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跟我们的角度或者说身份会来一个互换，就是可能他们的父母年纪也大了哈，就希望呢去听一听父母的烦恼了，来帮他们去解忧排难了。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哈。 对， 小的时候呢，我们寻求父母的帮助，等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也可以去关怀父母。总而言之，回到家嘛，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温暖的故事。 对，这边我一个人一切安好，他说了、想吃这个鸡的时候，他就想到家，因为他家里边的这个他妈妈的院子里有土生土养的那个鸡肉，他说更香。 走地鸡， 家里养的小笨鸡儿、是吧、 嗯、 小鸡儿炖蘑菇多香啊。 是的，我特别喜欢的汤就是老母鸡汤。小的时候一到生病啊干嘛的，我妈就会给我来一碗鸡汤挂面。哎呀，太治愈了，人间治愈美味啊。 就必须得是老母鸡的汤是吧？ 对对对对对，一碗下去呼啦啦什么病都好了 啊。哎，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李潇潇潇洒，他说了、放学这个放假的时候啊，同学都回家了，宿舍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自己个儿的时候 怎么不回家呢？ 那会儿最想家的。 嗯， 可能他是不是有这个自己的实习的相关的任务啊？ 是，或者是比如说短假，家又特别远，来回路上可能就得两三天，你回家待不了一两天就得回来了。 哎，这边婴儿肥的纠结患者也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就是他每到什么这个，比如说马上快到的中秋佳节啊这种节日，尤其是传统节日的时候，团圆的节日，什么这个元宵节啊，可能就会 非常的想家了。 嗯，笑笑乐乐云还说，咱们不有一句老话吗？说的特别好，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呀。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张那个他的全家福 啊， 每个人笑的都特别的灿烂哈。 是，这个话是王宝强的歌里边唱的。 怎么唱的？有钱没钱。是的，我想， 反正这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嗯， 大概是这个调吧。 嗯，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说，因为自己太恋家了，所以真的出不了远门。这是潘小仙儿他说的。 嗯， 真的有的，我是遇到过这种朋友啊，他们确实是离家两三天就会非常的想家啊，以至于是这个。读大学当时也是选择在自己家附近来读的。 嗯啊，这样那我是小的时候吧，恨不得就离我父母越远越好，我就希望能够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并且留在那儿工作。但等我现在到了一定的年岁了，并且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之后呢，我就很想很想能够多和父母亲近亲近。 嗯， 哎，可能是我老了吗？ 啊， 天哪！ 你这一说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还以为你想去非洲工作呢。 那太远了，而且这个也没有中餐啊。 是，这边大家提到了家的事儿啊， 嗯， 什么时候最想家呢？刚才有位朋友说了，有一首歌叫《回家》，刚才给您放的这个萨克斯的曲子叫《回家》， 嗯， 这首歌是顺子唱的，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好像顺子唱的这一版是更加的能够深入人心啊。 嗯， 这首《回家》唱的感觉更是期待自己的爱人回家。 嗯， 这个意蕴 唱的是往爱情那个方向去说的。 对， 嗯， 我突然又想起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哎呦喂，那还是听这首《回家》吧。就让 好，各位继续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就什么时候最想家这个话题来进行互动交流啊。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因为 C 罗就是足坛的巨星，他是回到了曾经的梦开始的地方，算是回家了，因为重返了曼联队。我们也说说各位什么时候最想家呢？我们稍微进一段的资讯部分，等一会儿再聊回来啊。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体坛动态。昨天中国军团狂揽了11枚金牌，当天以19金10银14铜的成绩位居东京残奥会的金牌榜。女子200米 T37级别的决赛，文晓燕获得金牌，并以26秒58的成绩获得了新的世界纪录。另外在男子跳远 T11 级的决赛当中呢，李东东跳出了6米47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获得金牌。男子蝶泳50米 S5 级的决赛，郑涛、王李超还有袁伟毅包揽了前三。女子50米蝶泳 S5 级的决赛，卢东获得金牌，刘磊获得了举重男子65公斤级金牌。 重剑团体比赛，由边境谭淑梅和荣静组成的中国女队以40-17战胜乌克兰队，获得了金牌。 另外关注一下意甲第二轮，今天凌晨展开较量，国际米兰客场3-1战胜维罗纳，克雷亚梅开二度。而德甲第三轮当中，多特蒙德3-2险胜霍芬海姆，其中哈兰德补时绝杀了比赛。再来关注一下，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消息啊！英超的豪门曼联队官方宣布 ，C 罗回归老特拉福德球场，与红魔曼联签约2年。C 罗的突然回归也是点燃了即将关闭的足坛的夏季窗口啊！这是真的，这个夏天的欧洲足坛太疯狂了。要知道，在曼联官宣 C 罗之前，与葡萄牙人走得最近的却是他们的同城死敌曼城队，但还是福格森的一通电话让 C 罗回心转意了。根据《太阳报》的报道，曼联其实已经与 C 罗谈判了数个月之久啊，这保密工作到位。 那根据《太阳报》的消息源显示呢，在 C 罗的心中，他只想回到曼联。C 罗呢，依然想得到一份好的合同，因为他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呢，他在心中只想回归曼联。他告诉俱乐部说想回来，而今天呢，他也回来了。和 C 罗的谈判已经在荧幕后边进行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当 C 罗想要离开意大利变得更加清晰之后呢，曼联就决定要签下他，但是希望呢一切都可以悄悄地进行。曼联从来没有相信 C 罗会愿意加盟曼城，他是曼联的传奇球星，球迷依然现在呢在赛场当中会去时常唱到他的名字。那据了解 ，C 罗目前正在葡萄牙，他计划本周末呢就带着全家一块儿飞回曼彻斯特。但是 C 罗的首秀还需要10日，预计呢是在国家队比赛日之后的主场迎战纽卡斯尔联。 哎，这边说到了曼联球迷还会唱 C 罗的名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曼联球迷唱 C 罗这个歌是怎么唱的呢？我给大家出一个这个问题啊，谁知道啊曼联球迷怎么唱 C 罗这歌？咱们等到6点之后第30段， 你来揭晓答案， 我来揭晓正确的答案啊！是啊，当然也得说说钱的事儿了啊。C 罗到底在曼联有多少薪水呢？根据《太阳报》的报道，他是拿到48万镑的天价周薪，换算成年薪就是2500万镑，这数字是曼联队的第一，在英超同样也是第一位。而根据《太阳报》的报道，曼联原本的队内的打工皇帝是这个德赫亚，西班牙的门神，周薪是37.5万镑。另外，法国球星博格巴在下窗之前本来是队内的第二二哥呀，周薪是29万镑，但是在桑乔和瓦拉内加盟之后呢，博格巴是滑落到了第四位。这个桑乔和瓦拉内他俩是分别35万镑和34万镑，都是不菲呀。而在 C 罗加盟之后呢，博格巴的周薪目前是队内的第五位了，又排到后边去了。太阳报还说，除了高达2500万镑的年薪之外， C 罗每年还能从球衣销售等环节获得数百万镑的分成，实际收入远不止这2500万镑啊。 是的。那既然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呢，接下来呢也希望C 罗可以给我们奉献更多更精彩的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回顾一下 C 罗曾经在老特拉福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2003年的夏天，当稚气未脱的 C 罗来到梦剧场，人们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叫他 C 罗，而叫他小小罗。那个时候的他顶着一头时尚的发型，在边路拿到球之后呢，也总是喜欢杂耍般的踩着单车戏耍防守球员的同时呢，也往往遭受着对方的恶意犯规，偶尔还不忘耍点小聪明，出现个什么假摔呀。人们也总是谈论着说，这个来自马德拉岛的孩子呢，到底会成为像小罗那样的传奇呢，还是成为像德尼尔森那样的华而不实的球员呢？没想到6年的时间， C 罗成为了 C 罗，人们不再叫他小小罗了，因为他已经是独一无二的 C 罗纳尔多。他自己也说，我不要成为下一个谁，我要成为第一个我。6年的梦剧场生涯， C 罗和队友硬生生在穆里尼奥的刚硬的蓝军和49场不败的阿森纳那儿拿到了国内联赛的冠军。在2008年莫斯科雨夜 ，C 罗进球之后，又在点球大战当中罚丢了点球。那个结局呢，并不像2004年欧洲杯决赛那么残酷。马德拉的孩子在欧冠决赛当中尝到了这个大耳朵杯的滋味，从此 C 罗就在欧冠赛场当中一发不可收拾了。葡萄牙人在老特拉福德有着太多的美好的回忆， 当索尔斯克亚在发布会上说 C 罗如果离开意大利的话，他应该知道我们就在这儿。起初呢，多少人以为这就是一句戏言，却不曾想到这就是故事反转的开始。论财政和目前球队的竞争力，曼城的蓝色无疑是更优的选择。不过呢， C 罗还是选择了梦开始的地方，因为呢，他爱着这片球场，这群球迷犹如他身披皇马战袍攻破曼联球门时拒绝庆祝那样。正如2013年 C 罗说，除了曼联，我觉得在英格兰为其他任何球队踢球都是不对的，老特拉福德就是我的家，如果我为任何俱乐部踢球，感觉就像是背叛了一样。 是。而球迷们这种热切的期盼终于是得到了音信啊，这真的是一个双向奔赴。 C 罗想回曼联，曼联的球迷也非常喜欢这位曾经的英雄，多好的一件事啊，这新赛季的英超一大看点。另外我们也关注其他方面，9月2号到7号，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北京举办。27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据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余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的参展参会，比上一届增加了5个国家。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了数字服务的专题展区。另外，服贸会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所有人员均应全程接种疫苗，将流行病学史的筛查时间由会前14天延长到会前的21天，参会人员需提供会前24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等。 除此之外，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新政策，简化在港澳已上市传统外用中成药在内地的注册审批流程，将有利于港澳外用中成药进入内地市场。港澳外用中成药，例如活络油、白花油、薄荷膏等等，在岭南地区被不少家庭视为居家常备药。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江苏、湖北、江西等多省份的公安机关对2021年度国家2级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组织作弊案进行侦办，一举打掉组织考试作弊团伙2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27名，查获作弊考生。今年5月30号，公安机关接网民举报二件考试相关试题在考前发生泄露，并且在网上进行传播和贩卖。 国际消息这边，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称，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在阿富汗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 ISISK 的一名策划者实施了空袭打击。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您介绍到这里，在下一时段还是夏萌和康乐为您带来更多话题的讨论，咱们一会儿再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降雨，出门请携带雨具。中午前后稍微有些热，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天气。由于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条件不好，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逐渐进入高峰期，易敏人群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降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5%。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西部北部依然会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天空云量增多，

对呀， 爹妈的那个家呢？ 那肯定回自己的主场了。这客场的话，这是相当于三打一啊，至少三打一 啊。 对， 嗯， 这边还有 Mikey， 他说了，哎呀，说到家这个问题，他是这个一个女生啊，他说，他谈到这个家的时候， 嗯， 想到了他婆婆啊和他亲妈， 哦， 说这是有区别的。 那当然了，这个婆媳关系永远是这个一个亘古的难题啊。 对呀， 啊， 所以他如果说想家，那是回他亲妈那儿 啊，回到自己妈妈那儿， 啊， 是的，是的，你在妈妈那儿永远是孩子，但是你在你自己的家里，你就变成了妈妈，为人母嘛，就为母则刚，需要你自己去独当一面了。 对， 所以广大女性朋友，我们一块来抱抱吧。 另外说到婆婆，这确实啊，婆婆对你再好，啊，也是你老公的亲妈。 嗯， 啊，这个还是你自个儿的亲妈，我觉得是最疼您的呀。 对，当然了，我也相信人心换人心啊，对大家都好一点，尤其对婆婆好点也没什么坏处嘛。 对，这个您对您婆婆好一点，没准她就把您当亲女儿了呢，对吧？ 对，北京五号线，下班的时候我最想家啊，下班的时候我就飞奔回家。 嗯，这边熊猫蝈蝈他说了，自己一个人本来正在很顽强地完成一件事的时候， 嗯， 父母突然一个电话打来，问寒问暖，然后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孩子最近工作咋样啊， 嗯， 啊，当时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想家呀。 嗯，微笑这位朋友说，跟你们说实话哈，到我这个年纪真的我每天都在想家，不受委屈还好，一受委屈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嗯，看来工作挺不容易的。 是，荣成斋他说了，想吃饺子的时候就想家了，是吧？ 哎， 这一大盘饺子， 猪肉茴香馅的吗？ 啊，还是韭菜鸡蛋馅的。总之，这个图片是非常的诱人。 啊，他说了韭菜鸡蛋。 啊， 那天谁给我们提了一个意见，说这个香菜羊肉馅的饺子也特别好吃。 纯香菜的也好吃 啊？纯香菜的饺子吗？ 败火呀， 我天哪，你这能吃啊你。 而且这个荣成斋我很同意他的说法，就想吃饺子的时候一定回家吃， 嗯， 饭店包那个说实话真的啊，第一是他这个料啊，我认为都是肯定没有那么的实惠，没有那么的实在， 嗯， 另外第二点他包那个形状不好看。 哦，你对形状也有要求的？ 扁扁车车的。 哦， 我们家讲着包饺子啊，东北包饺子都讲着什么，这个元宝型的。 嗯， 您得把那饺子型非常好看了，所以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生活经验，在外边吃饺子啊，就算它一两再贵，永远它没有家里包的好吃啊， 要求挺高哈。 是， 哎，荣成斋又给我们晒了自制韭菜花啊，接下来就大家开始说有没有蒜呀，啊，有没有醋啊， 哎， 辣椒啊， 韭菜花辣椒膜 开吃了 也不管我们俩跟这儿说什么了。 对，蒜泥儿啊，所以真的是每到最想家的时候，可能是您最饿的时候，或者最馋啊，您的家里的拿手菜的时候。 嗯， 夏萌， 嗯， 你们家拿手菜什么？比如你非常想吃的话，会跟你的妈妈点的什么菜？ 嗯，作为一个南京人，我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只鸭子的， 嗯，啊，是吧？ 鸭子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嗯， 啊，很多部位有不同的这个做法 啊。 哎， 是。那作为沈阳人，作为沈阳那疙瘩的人， 嗯， 我一般都跟我妈 锅包肉 啊，锅包肉， 哦， 啊，溜肉段， 哎， 啊，等等的这些菜啊，再加上 是我的爱 饺子啊，各种是酸菜饺子，什么这个韭菜饺子， 嗯， 啊，各种各样的，啊，就真的。包括很多我们看到这个聊天室，北京的朋友， 嗯， 那肯定跟家里得说这个是吧？炸酱面这必须的了， 嗯，是的， 啊，还有这 小碗干炸 啊， 酱得炸好了。 哎，这个卤煮火烧自己家能不能做？有没有这个手艺的朋友？不知道， 做也能做，它就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嘛，就主要是原材料要新鲜，那个酱得自己给熬好调好了。 是， 嗯， 所以大家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啊，在外边受委屈，就除了吃就是受委屈， 嗯， 受委屈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您回到家里吧，好像你都不用怎么说自己受的具体的委屈是什么，啊，只要跟父母就稍微他观察到你的表情有一点点不对劲，他就会猜到，然后你不用把这具体的什么讲了，可能，你的妈妈或爸爸给你一个小小的拥抱， 嗯， 这事就化解掉了。 没错，风起时就想你哟。这位朋友说，每逢玉米成熟、海鲜上市，南方的冬天冻成了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北方的老家的热炕头 啊啊！是， 这应该是一个在南方工作的北方人。 是， 那冬天确实有点难熬。 对呀、啊， 嗯， 当然了，如果说在北方工作的南方朋友，那也会觉得。比如北方的这个空气太干燥啊， 嗯， 是吧？还得用加湿器什么的。 到南方夏天得用抽湿机。 对呀、 啊，看、嗯、这差别不一样的。 是 啊、 嗯，这边还有朋友西雅图提到了这个李铁铁子、嗯、啊，可不是嘛、啊？还有这个袁卡卡老师，啊，这都是这挺多圈里的人啊，都挺熟的，是。 嗯、 啊，这边提到了说这个家里的事儿，我们看到了。思雨他说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刚才我提 这首歌就是这么唱的。 对，我提到了这首歌，就是在爱情方面呢，回家也很重要，就是 那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啊。对呀、啊，我听过了一个朋友，就是他们这个夫妻之间啊，婚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协议， 嗯、 就是不管你今天晚上多忙啊，都必须得是回家。 嗯。 啊、除非说你是这个出差什么的啊，否则的话是必须得要着家的。 对对对 对 啊、还有首歌叫就叫我想有个家吧。 对， 嗯， 这是当年在这个春晚还唱的，还有这个小品，我记得啊是，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嗯、大概是这首歌啊。 是的，唱的也是当时感动了很多人哈、啊。就属于一个自己的家，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就可以了。 对、 嗯、 就是当全世界就算都跟你作对的时候，你只要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回到那自己的小的空间里边，把门一关啊，你就觉得是完全是有安全感的，而且这个小天地是由我说了算啊、 嗯、 我的地盘我做主。 是微微纯这位朋友说，在生活当中受了委屈、受了伤害，会想回家，家才有安全感。另外，想到自己的老爸老妈都在慢慢的变老，他们头发都白了，身体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就特别想陪在他们的身边。 对，这边看到了董小坏威，他说了，他是在外地打工的人啊，说每时每刻都是非常的想家呀、 嗯、 啊是，尤其是如果您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牵绊会更多呀。 嗯，还有文艺小简，他说失恋的时候会想家。 哎， 嗯， 是失恋的时候， 那也不是总失恋吧？ 失恋的时候怎么是想家？是家里边有您的初恋吗？ 受了委屈了呗。 啊，受委屈、想让家里边给你开导开导， 或者是再给介绍一个。 啊。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失恋这事得自己个儿去这个心里边去平衡。 对呀、啊，你找老爸老妈也没用啊。 对呀、啊，而且你父母的这个恋爱观可能跟你还是有这个代沟的呀。 嗯，估计还是想回家给让家人给再介绍一个吧。 是，卞菊也说了，他在外地上学的时候最想家，也是他离家最长的时间， 嗯、 盼着毕业，盼着回家啊。所以当他毕业的时候，军校要他留校当老师的时候，他就是拒绝了， 哦、 啊，选择的是回家呀。 嗯， 是。 异乡奔跑的农村八零后，他说遇到挫折迷茫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念爸爸妈妈，想家。 哎，是啊，追梦少年 ING 他也说了，什么时候最想家呀，应该是远嫁之后的每一个年的时候。 哦，对哦。哎，所以我就想起来以前很多人都说，这个结婚对象啊最好和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边。 哎， 啊，这样无论是过什么样的节，两边父母四位老人都能照顾得了。 对呀、啊 嗯， 都能安排明白。 对 对, 对。 但是说确实是远嫁的这个，尤其在人生地不熟啊，婆婆啊，什么婆媳关系啊等等，那可能会， 哎、 你说是吧？ 抱抱抱抱。 遇到了很多，包括这个朋友底下好多人留言啊，说远嫁了。有这个受气的情况，然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这个亲妈在电话里就哭诉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当时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是家的温暖了。 嗯、赵军说：“没想到哈，嗯，咱们这儿还有这么多想家的人， 我不会很想，因为赵军自己就在自己的家乡呢。 啊，是，啊，当然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经常能去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呀？ 也许他就和父母住一块呢， 啊，住一块， 或者就住得特别近，一碗汤的距离。 啊，那您还是有福了， 太有福气了。 但是希望还是能给多给父母干一些家务活啊，没事每个月多给父母一点红包啊。 嗯，赵军先给你媳妇儿多干点家务吧。 当然这边我们说到的是想家的事儿。其实 C 罗呢，他的这个回到曼联确实是一个重回他的这个梦剧场的这种感觉啊，重回自己的老家的感觉。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有一种远走高飞的那种豪气啊，他从意大利说走人家就走了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包括跟他回家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起来啊，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其实我们在谈到说是否要经常出去闯一闯的闯荡闯荡世界啊，包括是否多多的留在家里，这个似乎是一个矛盾啊，夏萌。 嗯，怎么说呢，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呐喊吧。 没错， 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多远走多远，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大，回头看一看已经头发花白的父母，你这个时候就想，我能不能往回退一退，离他们越来越近才好。 哎，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什么时候最想家。有些朋友说了，我正在远走高飞，正在奋斗事业在外地的时候，这个有可能不能够兼顾啊，所以我们期待着您在忙事业的同时别忘记您的父母，别忘了您的家呀啊，就像这首远走高飞唱的是那样啊。在坚持梦想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家啊，在你的家里边还有关心你的亲人在等待着你，每天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有空闲的时候跟他来一个视频什么的呀。 嗯，也希望您听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放下手中正在忙碌的一些事情，我们拿起电话给家人打一个电话，说一声问候吧。 没错呀，找点时间，找点空闲，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连烦恼都不醉，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风勇敢追，梦就高飞，说走就走一回。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从晚高峰五点就一直进行当中的金戈铁马节目， 主播夏萌和康乐陪着各位将会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今天来聊聊 C 罗回家重返曼联，说说您什么时候最想家呢？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跟我们两位主播继续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为大家继续来回顾 C 罗重返曼联的事儿。昨天晚上曼联官方宣布，俱乐部已经和尤文图斯的 C 罗达成了转会一致，他们和曼联签约到了2023年的6月份。 C 罗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归曼联。 C 罗03年从葡萄牙体育加盟曼联，在曼联出场292次，打进181球，并且贡献了69次助攻，�帮助曼联获得了3次英超冠军、1次欧冠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2次联赛杯冠军，还有2次社区盾杯冠军和1次世俱杯的冠军。2009年呢，他以9600万欧元离开了曼联，加盟皇马。2018年从皇马加盟尤文，那如今他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 ！C 罗在接下来两个赛季的世界里会代表曼联出战，而且这是他职业生涯辉煌的起点，就是从曼联开始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成为了巨星的。回到曼联之后，他面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身披几号球衣啊？这些年 CR7 已经成为了 C 罗的标志，就是说在任何球队好像他都是七号啊，包括在国家队啊等等的。但是本赛季在曼联队， C 罗想要穿上七号球衣是不是特别可能了，因为根据英足总的规定，球员在赛季开始之后是无法更换号码的。现在英超联赛已经是拉开了战幕，曼联现在的七号球衣的主人是乌拉圭的球星卡瓦尼，所以即便是卡瓦尼高风亮节想出让这个号码，英足总也不会说是同意的呀。 嗯，那如果无法穿七号，那么有可能就会选择28号，因为这是他当年出道时候穿的号码。重新选择这个号码也意味着呢可以从头再来嘛。之前梅西加盟大巴黎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自己职业生涯起步的30号球衣，所以没准儿我们以后会在球场上看见30号、28号这些曾经亮眼的号码。再来看一看姆巴佩最新的情况吧。虽然姆巴佩周五宣的事情呢并没有发生，但是皇马还是坚信今年夏天呢一定可以签到他的。皇马内部已经开始着手安排姆巴佩在伯纳乌的亮相了。另外在这个薪资待遇上呢，则是3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仅次于梅西了。未来姆巴佩加盟皇马身披几号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现在皇马七号的球员是阿扎尔，10号球衣呢是属于莫德里奇。当地媒体就说皇马为姆巴佩预留了5号球衣。 哎呦， 这是法国前锋的偶像齐达内当时效力皇马时候的号码呀！ 啊，这是我的偶像啊！那我想问问姆巴佩，你穿5号，你配吗？ 我也想说凭你也配啊，希望他努力提高自己， 是 配得上这个号码。 没错。另外我们关注一下林书豪的情况啊。近日是他在线上与球迷互动的时候透露，他目前已经没有了新冠肺炎的症状，恭喜书豪啊。据了解，目前书豪已经在病房徒手训练，康复出院是指日可待。书豪住院期间是曾经出现了咳嗽、乏力、嗅觉味觉减退等症状，这属于轻症。上周开始这些症状已经消失了，他在病房里除了大量阅读之外还开始了恢复训练。由于条件有限，林书豪目前只能够徒手进行一些简单的练习，但他已经通知了他的团队准备一系列的训练器材，等他康复出院回到隔离酒店之后进行使用。同时他也希望北京首钢男篮届时能够寄取 CBA 的联赛用球。用团队人士的话说，只要有条件，林书豪对于训练的要求就不会打折扣。而且他还宣布 CBA 将在未来几周内确定新赛季是否允许外援参赛，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前往北京首钢队进行报道。 嗯，除此之外，昨天 CBA 官方网站也更新了新赛季球员注册的名单。北京控股俱乐部完成了王俊杰和满江两名球员的注册，他们都是来自于81队。那之前加盟北控的像邹雨辰还有罗凯文这些球员也都是来自81。而新疆队呢，目前是为孙浩淼、郭玉章以及于晓辉3人完成了注册。目前新疆队国内球员注册人数已经达到了20人，但这其中呢没有周琦。球队的管理层说，新赛季要培养年轻球员。 嗯，距离奇迹他这个件事儿的截止啊， 还差2天。 应该是整整三天，多几个小时的时间，二九三十，两天多， 两天嘛，因为到8月30号，这个篮协就应当给出相应的一个调解的结果了。 对，29号是周日，应该是休息。 周一 30号是周一， 周一上班的时候。 对呀、啊，所以说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早上10点，估计就官宣了。 希望越早越好。但也没准到咱们下午上直播的时候出了这个消息，我们也可以去聊一聊嘛。 对呀、啊，另外也关注到了女篮方面啊，今天国际篮联官网公布了2021年女篮亚洲杯的分组和赛程，中国女篮被分在了 B 组，同组对手为菲律宾、中国台北和澳大利亚队。本次比赛将会在今年的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的首都安曼进行。本届女篮亚洲杯共有8支球队参赛 ，A 组还包括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印度队。中国女篮小组赛的具体赛程是9月27号对阵菲律宾，9月28号对阵中国台北，9月29号对阵澳大利亚。三场小组赛的开始时间均为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在2019年的女篮亚洲杯上，中国女篮是取得了小组赛3战全胜的战绩，最终中国女篮在冠亚军的决赛当中以68-71不敌日本女篮，当时是屈居亚军。 再来看一看 NBA 这边，今天呢 NBA 是向联盟的30支球队发了通知，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里边呢，所有球队控制之下啊，比赛期间在球员或裁判15英尺以内工作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全面接受新冠疫苗的接种。这样的一条指令呢，具体包括了教练、球员办公室成员以及训练师，但是没有要求所有球员去打疫苗。那有关球员打疫苗的事儿呢，据说之后呢会去进行一个最终的决定。NBA 已经将当地时间10月1号定为球队工作人员全面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而且还保留了在晚些时候有可能会进行加强注册的可能性。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东京残奥会继续进行田径项目的争夺。在上午的女子400米 T11 级，就是视力障碍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翠卿以56秒25获得金牌，打破了残奥会的记录，为中国残奥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刘翠卿的领跑员徐东林将会一起登上领奖台，同样领取金牌。刘翠卿与领跑员徐东林已经是相伴了8年的时间了，他也是该项目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在5年前的里约赛场上，领跑员徐东林经历了半月板撕裂、腿失去知觉这种痛苦，仍然坚持到底，抵达了终点，帮助刘翠卿当时获得了冠军。而刘翠卿曾表示，假如有一天我能够恢复光明，我第一眼想看到的就是这位徐东林呀。 想起了那首歌，你是我的眼。 是的， 好感人啊。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时间的繁华啊，变迁。对， 还有残奥赛场上就是有很多感染我们、感动我们、鼓舞我们的故事。那接下来这边呢，又有点让我们挺闹心的了哈。根据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显示呢，女子50米自由泳，也就是视觉障碍 S11级决赛赛后，有国家提出了抗议，随后抗议被组委会承认，决定进行重赛，日期待定。马佳和李佳芝的金牌、银牌都被暂时取消了。马佳当时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了金牌。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抗议的国家和地区具体内容等等这一系列详细的信息都没有被披露。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个精彩的赛事方面啊，其中呢8月29号的凌晨3点有一场，这个是利物浦对切尔西的，不算什么国家德比，但是属于是强强对话了啊。这场比赛康乐本人是必看的， 必看哈。 对， 是的。那么在国际足球赛场当中呢，这两天的精彩赛事也是挺多的。今天晚上曼城和阿森纳的比赛也会在晚间的7点30分打响，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 是，我们这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您介绍到这里，再次回到我们话题的讨论当中来说一说啊 ，C 罗回家重返曼联，大家也说说什么时候最想家吧。哎呀，刚才 Seattle 他提到了说这个王杰的经典的回家说也不错啊，他说不整两句太遗憾了。 你会唱吗？ 关键这歌我听过啊，但是这个调啊觉得好像我掌握的不是特别到位。改天吧，我再把这个调 学学 对温习温习。是啊，因为有些歌曲你得理解它这个调啊，不是说有的就是非常好唱的啊。 好学燕子说，在生病的时候特别想家，因为一个人在外边，有的时候生病了吧，想喝水你都喝不动， 哎，是 想吃饭也做不了，就那个时候吧，觉得自己特可怜，特孤独，很想家。 对，这边微博上边志成藏宝阁他说了，心被掏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想家呀。 嗯，物是人非笑依旧说，20多岁的时候吧，那会儿我第一次去上海打工，也是第一次出门，人生地不熟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看见万家灯火，我就很想家。 哎，是，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刚才康乐提到这个 C 罗的时候说，曼联球迷唱什么歌啊，这个 C 罗， 嗯， 大家猜没猜出来啊，好像没有正确答案的，现在 对，大家都在问 C 罗什么时候能上场比赛，好像这个球迷留给 C 罗的那个待遇没人提呢，你说吧。 对，要不然大家再猜一猜吧就是曼联球迷唱什么歌来欢迎 C 罗啊，在这个球场 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揭晓答案啊？ 咱们第40段吧，这个大概在10分钟之后，大家再想一想啊。另外这边还有朋友看到了赵军啊，他提到了这个刚才说的这首《回家》，他会唱啊，是他卡拉 OK 的保留的节目。 嗯、 是啊，一提到回家，大家总是有这个牵肠挂肚之感。 是的，总是能够想起来，哎，有一些跟家有关的歌曲啊，有一些跟家有关的美食啊， 哎、 和家有关的那些温暖的故事，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继续和康乐以及夏萌聊起来。我们马上呢将会去一小段的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天。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躺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去讨论回家这个事儿。从 C 罗说起啊， C 罗呢又重新活掉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回到了老特拉福德。希望他在曼联的岁月当中呢，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 哎， C 罗是回到了自己的梦开始的地方，回家了。 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某些情境之下想起自己的家呢？ 哎， 您和家的故事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我们的聊天室哈，来继续和康乐夏萌一块聊天。 我是曼联，他说了，这个咱们的新工体就是球迷们的家。 哎， 对，说的是国安球迷的家呀， 最后的大杂院。 是，他说，这回 等建好了之后了，那国安也算是回家了。 嗯、 是， 球迷们也回家了，赵军还在惦记着 C 罗之歌呢。 啊，就是我刚才提那问题。 嗯， 他说 C 罗之歌，啊，这个好像我这个跟我答案有点不同。等会儿给大家揭晓啊，一会儿来揭晓。这边看到了更多朋友的留言啊，鼠来改名叫不瘦子，他说了，大学的时候开学前两天，明明还没有开学，他就已经开始想家了。 身未动，心就不远了。 是， 还没走呢，就已经开始不想走了。 啊，家里边给打包的一些这个好吃的东西还没吃完呢，就想回家了。 嗯，是。还有这个流浪者零号，他说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这个设身处地的时候，个人很无助的时候，感觉亲人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 哎，长安李志也说了，没钱的时候，他就最想家了。哎呦，是啊。您这个跟家里边尤其是父母张一回嘴伸一回手，一般都不会空手而回的 啊。对，那肯定嘛，这个父母咬咬牙也得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嘛。 啊，对啊，说是管父母借钱，但大多数这借其实就是赠与了，就给你了。 嗯，幸福奋斗来的朋友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在外漂泊多年打工的生活哈，每每到了困难的时候就想家了。 是，这边呢，微沉重 FY 他说了，经历过这个疫情下的高考，熬过了那些高考前的日日夜夜，分别三年相伴的同学，送别送他到了机场的父母，然后独自一人踏上从海南飞往哈尔滨的飞机。哎呦，那您是从南方到北方来上学的孩子，跨度太大了。说下了飞机，完全陌生的城市，不熟悉的天气的环境，不熟悉的地方的口音啊，一切都让他感到惶恐不安。拉着行李箱一个人走去学校的那一路上啊，包括晚上裹在被窝里，他都是最想家的时候啊。 是，愿一切美好。这位朋友，他说每天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孩子。没有办法，生活就是这样，谁都不想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孩子，为的就是生活呀。有的时候也觉得心挺累的，想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啥呀。我特别理解你，可能你的孩子也还很小吧，还需要你的拥抱，需要你的关爱，但是为了打工，为了挣钱，为了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你不得不出来工作。向你致敬。同时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尽快的找到在家里边一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离孩子近一点，毕竟对于孩子来说，你就是他最大的财富呀。 没错，希望你有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另外这边还有朋友Z 零他说了，冬天宿舍没有热水，洗冷水澡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倍儿想家呀。 是啊，洗一个冬天，是不是身体素质也变好了呀？ 啊，那您可以是不是适当的练练冬泳？ 还有话语风尘说，在外边过节的时候，还有受委屈的时候，就想着一家团聚，那个时候特别想父母 啊。还有这边传一袋星星软糖说了，考试考不好被老师骂的时候。就想父母。那这个有的人他是跟您相反啊，考不好的时候就不想让父母知道。父母知道没准比老师骂的更狠呢。有这样的。 是的，孤独的心他说，晚上人就特别容易变得很感性嘛，尤其是我们女孩，晚上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就很想自己的妈妈。 尤其受委屈了。 受委屈了。 是，刚才我又看到这边有说这个婆婆的啊，这出嫁的时候，哎，这是赛丽她说的，女儿出嫁之后在婆家受气的时候就会想念自己的亲爹和亲妈呀。 哎呀，看了这么多，大家生活都很不容易啊。是的，我们在工作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很多不如意不开心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呢时不常的啊，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声平安，和他们聊一聊最近的见闻啊，说一说自己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也可以说一说，像康乐刚刚劝我那样哈。 对， 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给自己或者说给我们的父母去吃下一颗定心丸，告诉我们自己远方还有父母，我们一定要好好 好的，也告诉父母我们也好好的呢。 是的，这边还有元气满满，他说了，去学校了就好想回家，回家了又超级想上学。 哦，还真是。哎，你记不记得这个那时候网上经常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段子，就说什么、 啊、 回家头一天妈妈是这样这样对你的，哎呀宝贝儿，各种 对对对 对吧，回家第七天 爱吃不吃 对 赶紧起来 对、 啊、 我觉得这也挺有乐趣的。说起来啊，是好像哎第一天和第七天差别挺大的，但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体现嘛。 对呀、 啊、嗯， 就是父母的爱都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啊、有的时候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大师师说了，单位不让回家的时候反而是最想家的时候啊、 哦、 那您单位肯定是缺您不可啊，说明您在单位里的地位是相当的重要了。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聊聊 C 罗重返曼联，也说说大家什么时候最想家这件事儿。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首先关注国足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晚间8点，中国队前往卡塔尔大学训练场进行了抵达多哈的首堂训练课。27号凌晨才抵达多哈的吴磊也及时结束了隔离，跟随球队进行了训练。训练开始之前，吴磊呢还接受了采访。虽然凌晨才抵达多哈，但是吴磊表示休息得很好，每次回到国家队都很高兴兴奋，也很期待，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吴磊抵达酒店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2点了，当时足协的主席陈戌源还守在酒店的楼层亲自迎接他的到来。对此吴磊表示有点意外，他说我是没想到，毕竟时间很晚了，凌晨2点多，国家队呢是一早就到了，而且还有时差的原因，总之非常感谢。谈到目前的身体情况，吴磊说呢自己状态还是挺好的，上一次国家队打完之后休息2周回去，正好处在俱乐部夏训的关键时刻，体能储备不错。12强赛的比赛，吴磊认为关键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好，关键还得看自己，可能外界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球员自己的心态。12强赛更应该放下心理包袱，反而是一件好事。前2场球无论踢得顺还是不顺，每个人都要把心态调整好。另外谈到澳大利亚这个对手，吴磊也说今天呢会看澳大利�ya队的比赛录像，相比2015年有新老交替，有的老队员退役了，教练组呢还是给我们灌输信心，有信心给跟对手抗衡。那么和沙加相比，吴磊认为多哈的天气呢并没有什么，反而可能会给对手造成更大的困难。6月份打了40强赛，参加完在沙加3场比赛，现在这个天气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呢没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能够适应，反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对于他们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球场有空调，那如果没有空调，对于他们来说挑战可能就更大了。 嗯，是。还有记者问啊，说你跟这个日本球星久保建英在西甲当中有直接的对话，当时西班牙人是对阵马洛卡，所谓的一场亚洲德比。吴磊说啊，国家队之前跟俱乐部是沟通过，12强赛前2场他认为非常重要，希望能够开个好头，所以提前是来到队里了啊。他说国家队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另外他也认为久保建英就是日本队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球员，也是超级的新星啊。他说在西班牙就对他一直是有关注的，确实是非常年轻非常有潜力的一位队员啊。当然这一次国足在12强赛第2场就将会面对的是小组里边最强大的日本队啊，到时候日本队可是排出一个全旅欧的这样的阵容，而国足当中只有吴磊一位是来自于欧洲的5大联赛当中，所以好像是这个实力的天平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倾斜，倾向日本队。这个真的是大家要提前的心理准备啊，比赛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困难很多呀。 嗯。再把目光转向 C 罗， C 罗终于回到了曾经效力过的曼联，但是呢应该是无法穿上自己标志性的7号球衣的，至少在这个赛季是不可能。目前曼联的7号球衣属于卡瓦尼，而根据英超的规定呢，球员不能够在赛季开始之后更换号码。从英超的规则来看，除非卡瓦尼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离开曼联，否则这个赛季曼联7号都是他的。 曼联队内呢可以选择的号码并不多，但是当地媒体认为 C 罗很有可能会选择28号，这是他当年在葡萄牙体育穿过的号码，也正如梅西在加盟大巴黎之后也穿上了自己职业生涯早期穿过的30号球衣。 这个球衣号码的事儿啊，它除了是代表这个球队对他的重视，你比如说穿10号的都是绝对的核心 number 1 的，9号一般是前锋，1号正印先锋的这个所归属的一个号码，7号呢好像都是边锋啊，或者在球队当中比较飘逸的这种人物之前有这个贝克汉姆啊，包括 C 罗都穿过7号。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就是球衣的号码，很多球员他都有这个所谓的心理暗示，希望能够一直穿这样的号码。另外也看到了足球的一些运动员也喜欢23号。 为什么？都是乔丹的球迷吗？ 对。 哦，真的。 对，他就认为这23号，因为出了一个乔丹这样的人物，就觉得这个号码仿佛有一些神奇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个赛季，这个7号还是会回到 C 罗的这个手中的。 希望如你所预言的那样，我觉得你这两天预言的都挺准的说回到曼联还真回曼联了。 对，你说这个7号不给 C 罗的话，首先俱乐部就不会很开心。 当然也要看 C 罗自己的意愿吧。如果说他想找回自己年轻时岁月的那种感觉，穿回28号也是可能的。 对，因为你想7号的球衣的话，就卖球衣的话，我觉得绝对比28号可能要卖得多。 为什么呀？ 因为7号它这个所谓的重要性包括很多球迷就看球这么多年，就 C罗都是7号。反正我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 C 罗是7号的话，可能我是非常有冲动去收藏他一件现在的球衣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选择28号挺好的，本来他和梅西就是这个足坛双子星，那这样两个人都不约而同选择自己年少时的那个号码，就是想起来也挺温馨的吧。而且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就是会让人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在现在的现所处的俱乐部里边就退休了踢到退役。 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寓意， 有可能吧。 是，当然了 ，C 罗加盟曼联之后呢，英超的夺冠赔率也是随即进行了更新，曼城依然是夺冠的头号热门。作为卫冕冠军，曼城虽然新赛季首轮不敌托特纳姆热刺，但依然被看好，他们的夺冠赔率为1.25，紧随其后的是切尔西和利物浦队。今年夏天是刚刚签下了 C 罗的在内的多名强援的曼联是暂时排在第4位，赔率和前三的球队差距并不大，而他们身后的是热刺、西汉姆联、莱斯特城和阿森纳，此时他们的赔率和前四已经是有了较大的差距了。 再来看一看已经结束的比赛，本赛季意甲第二轮的一场焦点对决，国米客场3-1战胜了维罗纳。本场比赛马丁内斯扳平比分，新援克雷亚梅开二度。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45，已经没有了 C 罗的尤文将会对阵恩波利。还有西甲方面，明天凌晨的4点，皇家马德里将会对阵皇家贝蒂斯。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意甲第二轮一场焦点大战，国际米兰客场3-1是力克维罗纳。这场比赛为什么要再说说这场比赛啊？就是意甲大家想象一下，尤文少了 C 罗之后，对尤文打击真的是挺大的，说实话。 所以明天凌晨的比赛可能在收视率关注程度上也会有所下降。 对呀，所以说国际米兰就感觉又要是以这个席卷之势吧， 机会来了。 对，本来国米他一直近些年比较厉害，然后 AC 米兰处于一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尤文又遭到了如此的重创。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尤文图斯球迷心态保持还挺好的，就是纷纷给 C 罗送上祝福。确实尤文当年把 C 罗从皇马给砸过来，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夺欧冠是有这样的大的一个设想的，大手笔的。但是没料到他的主教练没选好，连续的换主教练还都不靠谱，而且呢他引了 C 罗之后了，说实话想省钱就没有继续的砸钱，砸其他的一些前锋大牌等等的，以至于就是一个 C 罗不能够让尤文图斯能够形成他再上一层楼的 最关键的一点， 嗯 啊，就是他整体的阵容实力没有达到一个说冲刺欧洲之巅这样的一个水平。你看，你跟什么皇马等等这个切尔西啊这个级别，曼城相比啊，都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说，想多说两句，确实尤文图斯比较的可惜。而新赛季的意大利甲级联赛可能会有存在更多的变数了。 嗯，说白了嘛，这个俱乐部也是完成了一个短期的目的，这个目标并没有放得很长远，只不过是拿到了一次冠军之后，球队是重建也好啊，还是说大换血也好啊，都是以后的事情了。但总而言之，不会有更多的投入去继续和 C 罗进行合作了。但是回到曼联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重燃自己内心的那团火哈。三口之家就说了，嗯，C 罗去曼联，我也开始考虑有时间看直播的曼联比赛了。 对， 我从范尼开始就喜欢曼联，喜欢英超的。 是， 哎，您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也不怎么去看比赛了？好像球场上也没有说特别吸引您的球员了。 对 啊， 曼联前一段时间就有点儿，说实话，工兵化了。 嗯。 就是他这个球员除了这个博格巴呢，他在曼联也不好使，没有在法国队那么好使，其他的这个中场什么的逐渐的这腥味很淡了。这个突然 C 罗一来了，把这个球队又重新的给激活了。这边看到大脚星叔叔也说了，他觉得尤文辜负了 C 罗，这个也无所谓，我个人认为啊，无所谓辜负不辜负，只不过他投了那些钱就是奔着欧冠奔着复兴去的， 嗯， 但是他没有继续的追加投资，而且请了几个不靠谱的教练，所以这个也是尤文自己的责任。 对，不存在辜不辜负，我觉得 C 罗去尤文也不是说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不过就是打一份工嘛。但是回到曼联，那可能真的是有情怀在其中了。康乐，你把他揭晓答案呀！ 答案呢？这 C 罗这个加油的歌曲是什么？曼联的球迷， 嗯 啊，官方的可能是 C 罗之歌，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版本的， 来吧， 就是 C 罗，你真了不得。 所以曼联的球迷唱的是中文， 对呀，啊，所以以后国内曼联球迷啊，就包括很多曼联球迷，演艺圈还有呢，鹿晗， 嗯 啊，都是这个曼联的这个铁粉啊，也看到了这很多喜欢曼联的朋友，可以商量商量以后这个国内的曼联圈的朋友啊，加油，咱不用那个 C 罗之歌，就来刚才康乐唱这个动画片西游记的这主题曲 C 罗，你真了不得。 原来是怎么唱的？原来唱的是谁？ 猴哥你真了不得。 好吧， C 罗和猴哥啊，还真的有点这个相同之处呢。 是，好，我们继续再给您带来其他方面的资讯。国务院日前刊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之内，实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持保障计划，规范平台企业用工，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相关制度。 嗯，民政部门办公厅呢，日前也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管理，不再登记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另外关注到的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他人身份骗取市场主体登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的法规司司长许新建表示，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完善了撤销虚假登记制度，有效回应了社会公众的关切和期待，对于严肃登记秩序，保障相关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还有针对近期日本首次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表示，此次日方刻意发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沿袭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8月27号，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海岸护卫队门罗号炮舰是经过了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的组织兵力对美舰行动全程进行跟监警戒，美方频频实施类似挑衅的行径，性质十分恶劣，充分说明美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制造者。对此我们也是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这是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谭可飞就美舰 过航台湾海峡发表的相关谈话。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曾经担任阿富汗政府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的赛义德·艾哈迈德，如今在德国城市莱比锡做一名外卖送餐员，每天骑着自行车送披萨。他也感慨自己现在过得很简单的生活。而萨达特呢，已经比多数阿富汗难民幸运得多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年底，已经有250万名阿富汗难民登记在册。阿富汗是全球难民数量第二多的国家。 好的，还有几分钟时间聊回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什么时候您最想家呀？哎，这边说到 C 罗了，大脚星叔叔说了，网上有篇文章叫《C 罗和尤文从未发生过爱情》啊。 他们俩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哎呀，这个 说的有点你无情你无义， 反正肯定 你才无情你才无义。 哎呦，反正肯定不像是对曼联那么的真情了，我觉得啊。但是你说一点点憧憬都没有吗？我认为不是。他去 C 罗去尤文的时候，也是对于自己有这个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的憧憬，否则不至于他在意大利甲级联赛是进球如石草芥，是吧？表现也非常好啊，包括在欧冠的表现啊，我认为是有感情，只不过感情没那么深而已。 嗯，这么职业的运动员，我觉得他无论到哪儿都会展现自己的价值的。 是， 嗯，说说大家什么时候最想家吧。老傅这位朋友说，最想回家的时候就是每年10月25号，因为这是咱们家里人的节日。但是呢，我只回过啊（括弧）参观过一次建外大街14号。 哎呦，这是回家了。 嗯， 哎，今年是这个欧洲杯时候，英格兰队说这个足球回家了。 嗯， 是吧？就大家对于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啊，比如说经常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都是自称为什么家里人啊？对呀。 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最想家呀？不在家的时候都想家啊，合着您都没法离开家了。 对，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吴磊，是全村的希望，是独苗啊，三口之家，也是提到了国足世预赛的相关的事儿。其实我在这里为什么想多说两句国足呢？就是啊，对于国足而言，我们所有的国内的球迷就是他们最大的支持。 嗯 啊，球迷整体的这份关爱就是他们的家。所以说，他们在面对强敌澳大利亚和日本队的时候，只要打出精气神，打出自身的水平，我认为胜负其实都是另一说的事儿吧。 嗯，没错没错，咱们中国球迷内心还是非常强大的。 没错，我们今天话题来说说什么时候最想家，大家贡献了很多好玩的观点啊，同时也有很多的真情流露。今天呢，金戈铁马节目就给您进行到这了，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说到了话题，还有朋友说想听一听这首《回家真好》，我们在结尾给您放一下，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奥运有范儿， 别忘了常回家看看呀。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电话不停在吵，